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是妙法莲华经卷第二批品第三，上面介绍三界之内。起了大火，因为三界之内还有许多的众生，起了火，三界之内的众生就被烧。这下边说这个被烧之下，野干之属并以前死，诸大乐寿尽来试探，臭烟蓬勃，四面冲塞。野干是一个兽类，这在兽类当中也是属于无能的啊，力量单薄的。这个东西什么样子我还没看见过。那么此中既然是譬喻品，这个野干譬喻是比方，比方什么呢？三界有欲界，有舍界，有无舍界。那个野干譬喻欲界之贪，这个三界之内都有五顿时、五力时。欲界的三界的众生被火烧，就想办法逃避这个火烧。逃避火烧向哪儿去逃避的？这欲界的人说是这个欲界的火大，向上跑，跑到舍界啊。这个欲界像野干一样，牵死。欲界的它灭了。那么升到舍界呢，还有舍界之贪。舍界之贪呢，它是代表贪呢，是代表这个五顿时。三界之内，欲界、舍界、无舍界都有五顿时、五力时啊。升到舍界去了，这个欲界贪呢就没有了。譬喻病已前死，诸大乐寿啊，譬喻那个舍界之贪，能吞欲界之贪，怎么吞法的呢？他到了舍界了，这个欲界贪就没有了。没有了，这等于说是贪吞啊，吞没了。欲界有四道八苦，四道根据身受心法起四颠倒。身本来是不净的，他说是净的。受呢，本来是苦的，本来是苦的，他说是不苦啊。心本来无常，他说是常的啊。法本来无我，他说是我有我，有我见。起这个四道。欲界的四颠倒，譬如 蒙眼。色界的四颠倒呢，譬如臭烟啊，就这个臭烟蓬勃啊，所以这色界呢也有这个神兽戏法的这个四大四道八苦，故曰四面冲塞。这个呢是讲血中事，哎，这个欲界的众生想逃避这个大火，哪里像清凉呢？哎，舍界好一点，逃到舍界里向去了。这个舍界呢，譬如那个三界里向的众生啊，为大火所烧，这些个虫类兽类乃至于鸟类，找地方躲在这个洞穴里头稍微好一点啊，稍微好一点。下面讲蜈蚣有眼，毒蛇之类，为火所烧，争走除穴。蜈蚣有眼啊，不是啊，蜈蚣有眼，毒蛇之类，为火所烧，争走除穴。就盼插鬼，遂去而逝。这一段呢是明所烧之类，烧相看呢说了啊，烧的什么东西什么人，就是明这个所烧之类。这是辟穴外事，逃避大火，躲在穴内。这个穴内火也蛮大的，比欲界好一点，虽然好一点，它还是为火所烧，还要逃，所以是争走出穴。这个量呢，这个讲这个无舍界，舍界。舍界是舍龙，那个舍界像一个大笼子一样，那个众生呢，在舍界升到舍界的，升到四禅天的，也不得出三界，也像关在那个鸟关在笼子里像一样。既然是有生死有烦恼，他就想出生死，要离这个烦恼，要离这个舍界的舍龙的苦粗障。从哪儿跑呢？向上跑，向上边就是无舍界。心向无舍界的静妙离，那个境界，从这个禅定的境界来说呢，这个无舍界比舍界高。要比较也妙，无舍界为净妙理，故愿为火所烧，争走出穴。出舍界的舍龙，这个出穴啊，取上边的无舍界啊，无舍界有无舍界的四定啊，舍界有舍界的四定啊，那这个四禅八定啊，既然到了无舍界了，他就把这个无舍界的这个缘呢就灭掉了。当然呢，我离开这个六界等于灭掉了啊，到了无舍界了，舍界的缘就灭掉了。所以说呢，鸠盘插轨虽去而逝啊，这个就是比喻啊，比喻升到无舍界，这个舍界这个缘就没有了 啊，这为纠纷忏悔随许而逝，是这样譬喻的。这个舍戒无舍戒，通而言之，立众二十都能够得无舍定啊。这词中呢，这段文呢是别要顿时贪嗔痴慢疑，这个咽下固盘上，咽四禅的舍龙，判无舍的四定。那么历史啊，既然证到无舍戒的四定，那么下边的舍戒的四定就灭了啊，这叫做啊，就判察鬼随取而逝。下边又住讷鬼头上火燃，即可热恼，周章闷走。这一个四句话呢，是说背少之相。这个背少，他不是从舍戒跑到无舍戒吗？无舍戒也在三界之内呀。也是在大火所烧之范围之内的，不过被烧的好一点啊，好一点，比这个欲界那舍界好一点。四空天，空无边诸天，事无边诸天，无所有诸天，非想非非想诸天，这个四天，既然升到天上去，他们也能够出三界啊，还是有漏法，缺乏无漏法的隐士啊，缺乏无漏法的隐士。故讲他说他那叫个讷鬼，又住讷鬼，是吧？虽然他已经从欲界上升到舍界，一升到无舍界，他到了顶了，到了三界之顶了。虽然是到了三界之顶，他毕竟还没有出三界。没有出三界，就不能够免去无常火之烧，它都是无常的啊。所以说呢，头上火燃，这叫个头上火燃。什么叫头啊？到了三界之顶了，它还被烧，这个头上火燃啊。没有正道之士啊，故说是这个饥渴啊，无事谓之饥，没有住道之家，故称为渴。肚子饿了就喊饥，什么口渴啊，要这就喊渴，饥渴。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四空天啊，它还有微细的八苦啊，这个八苦生老病死啊，它也有这个微细八苦，不像我们这个欲界呢那么粗劣。既然有八苦，为八苦，为系八苦之所逼迫，故称为热。即可热恼嘛，又有微系诸贺啦，你他虽然是升到无舍界，他见此贺都没有破掉，微系诸贺就是见此贺， 现鹤有八十八识，斯鹤有八十一品，是吧？它还起现行，啊，故称为脑，这个饥渴热脑。既然他们也能够出三界，无论他这个四空定有多长，哪怕是八万大劫，啊，定力尽了，他还要受轮回之苦，这个叫做呢，周匝闷走，闷不能出三界。在三界之内不能够出三界，这个周章闷走，这个呢是譬喻上面讲，三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逃避大火，逃窜孔雀，这个舍界的众生呢从孔雀出来，到了无舍界，这个呢是讲这个辟这个界外事，辟这个无舍界的。底下讲其者如是，甚可怖畏，毒害火灾，重难非一。这一个四句话呢是总结重难非一，重难就是三界之内，无论是欲界、舍界、无舍界，都不能够免去四倒八苦、五住这个大火之所烧害。其这就是上面这的长者有一大这，这个这呢，就是我们指的我们这个所住的这个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凡圣同居度啊，欲界、舍界、无舍界。如是是如上文之事，这一路下来，那么这个三界可怕不可怕呀？毒害火灾重难非一，就如上文所说的。下边上面是总辟，下边呢是别辟。别辟有三段，第一，送长者，长者见火辟；第二，送舍己用车辟；第三，等次大车辟。那这个文呢，这个经中这个文有长行，有重诵，有法有辟，好像这听起来呢，好像是重叠，是重叠的啊。法说跟这个辟说互有，那有的简啊，简单啊，有的比较繁广。这互有，互有长短，世事斋主在门外立，闻有人言汝诸子等现饮游戏来入此辙，至小五之还于要住，长者闻已惊入火辙。这一段一共有十句，两句半。世事长者在门外立，闻有人言，这个三句送能见，这上面是能见，下面的五句是送所见。所谓的能见，世事斋主在门外立，闻有人言，这是能见。 那个文，这里下呢是讲这个文啊，那个长文当中是指长者见，长者见这个大宅里向的七罗火的，这讲见。此中呢是讲文，文与见是一不是二。最后的两句是长者闻已经入火者呢，这送上边的经部啊，火起来了啊，还有诸子在在这个舍者当中要被烧，长者闻这经部，此中讲在门外立，门外是什么地方呢？这是法身地。释迦牟尼佛不是凡夫佛是成了佛的是证了果的，那是证了法身的在因中称为法身大士，到了果上呢，那就是究竟的佛果。五住究竟二次永王这个门外就是站在这个地方，那是佛所站这个地方，门外在什么外头呢？三界之外，是吧？在门外还是站到呢，还是立到呢，都是站到这个地方的立，譬什么意思？譬如佛大慈大悲，要救度一切众生不处第一空之座，这叫做立如来座啊，坐如来坐啊，那叫做坐佛要救度大，佛要救度一切众生，起大悲心，起大悲心，那个起呢就是起立为是实权从本实际，这叫做立，在门外立。门外呢就是应众生就这个三界之外，看到三界之内起了大火来，佛呢大慈大悲，想救度一切众生。所以上文中讲见，今此中讲这个文，用文代替这个见就是说明了在佛法当中文与见是不二的。文与见是不二的，不是像世间上人呢，世间上闻的耳朵闻看看是眼睛看，那不是眼睛怎么能闻呢耳朵怎么能见呢？佛法就特别，佛法眼睛能见也能闻，耳朵能闻也能见。你看看我们一天到晚念观世音菩萨的，他没有说是见世音呢，他讲观世音呢，那个音声他是用耳朵观的我们这耳朵能够看能够看众生吗？不能看观所以世间人往往一文解义，就把这个佛教呢这个语言呢都解释错了。我记得老和尚，我们到上海去，老和尚印那个来果禅师的语录，你们在上海出版语录吗？当时上海玉佛寺的方丈是伟方法师老和尚跟他们客气把这个语录的这个稿本呢请他们去看一看， 同时呢，还有一位居士，这个方子帆，也是在上海当时有名的护法居士，给他们看看。哎，特别是那个方子帆，他看老和尚的语录高头啊，有两句话，他感觉这个东不对，说错了。那个上头有两句什么话呢？闻声最喜作戒，见乐听乐犹耐敲诗。啊，就有这么两句话。他说这个乐呢，怎么能够听呢？听乐最内，要是作诗的人呢，看到这客观的境界啊，他看到什么呢？就是哎，实性来的，作着诗来的。那个月亮怎能看呢？怎么能听呢？他说听月有耐敲诗，他就把这个字改出来。他说见月有耐敲诗，这一改呢，他就没得禅意了，这个佛法的味道就没有了。还有吗？这种事情呢还不止发生一次啊。原来岗门山那个水阁凉亭才修好了，那时候在岗木寺还是很好一间房子，也是专门接待客人的，啊，老和尚呢也给他写了一副对子，就是我现在写的，给后山写的，啊，盖世红尘非不道，啊，不是的，啊，盖世红尘非不道，满天花蕊气无声。他说这个满天这个满字不好，那说庭前的花蕊气无声，你给这味道就不好了，那降低了99%都没得味道了。这就是说不懂佛法的啊，这个禅意，什么叫个禅意呢？啊，这就是他的文化，文化嘛，他就有这个深意。此中也是的，观世音菩萨啊，那个音声是要观嘛，啊，他是不用文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见闻不二，这就是那种楞严经中所说的漏根互用，一根有其他无根之用，啊，闻有人言，啊，这长者在门外立，哎，听到这个折内有人讲话了，闻有人言。闻什么人讲话呀？啊，哪个给佛讲话呢？因为这是譬喻啊。有人啊，佛是佛啊，这个法呢是佛之师。没得法哪里有佛呢？啊，佛也是修得来的。依法修得来的，那个叫法，就是佛之师。法指什么？法就是指三昧法，啊，无量百千万亿三昧，啊，禅定解脱。佛家就叫度一切众生，要观机，观机要入三昧呀。这也是个譬喻啊，你看看小乘人如果说观众生机，他怎么看得到啊？他要入定啊。也比如说这个佛今天就看到众生在三界内被烧，被烧这就是机，他想出三界，这就是机啊。啊，佛呢入三昧就能够见这个所度之机，啊，三昧能够令佛见，故言闻有人言。这个闻呢，闻有人言就闻的三昧，对吧？啊， 你看这个佛法解释佛法多好啊，啊，意味深远。下边诸子，如诸子等现因游戏来入此者，现因游戏来入此者，有两种意义。一，这初发心是奏明为初，啊，既然此中讲个来入此者，啊，那么必须过去是初去过，然后才能讲回来来入此者。什么时候出去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出去过？说呢？啊，初发心是即名为初啊。如我们今天就是拿我们今天消佛的人，啊，也是初发心呐，都有个初发心的，人人都有个初发心。初发心就想了生死，就想出三界。用你这个发心这个之初，这个讲的我为之初。虽然你发了这个心，但是你没能够修道，没能够断见思贺，啊，既然没有能断，所以在轮回当中，后来呢又起了见思贺了，又起了见思贺嘛，那你还在轮回当中啊，啊，游上游下呀，像游戏一样，这个叫做呢来入此者，到了我们这个三界之内，啊，这是一。这是要事实来讲，要是按照理性来讲呢，啊，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啊，如者如理，理本清净。这个如如之理没有什么三界不三界的，啊，如如之理一法不可得，啊。真如界内借众生之假名啊，平等性中无自他之形象啊，啊，哪里有三界呢？三界，这是我们众生所的造的这个三界的业感的这个果报，啊，梦里明明有六曲，脚后空空无大千。理性本来清净，不是三界法啊。既然不是三界法，这个三界从哪儿来的呢？是无明来的啊。一念不搅生三系，警戒为缘长六足。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你说无明从哪儿来的呢？无明无始啊。所以昨天有人问啊，昨天有人问呢，他说，他说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是从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啊，无所从来。为什么会有这个心？啊，他问这个话呢，后来我想想呢，可能有个道理。有个什么道理呢？他说这个众生这个生死这么苦，三界一天到晚被火烧，还要想办法，还要出这个出火坑出生死，还有真心还有假心，这个心从哪来的呢？就是真心从哪来的？为什么要有这个真心？他要就是我给他理解好像是要不这个真心也不这个假心，什么都没有，这不天下太平，我们也不要了生死，也不要成佛，干干净净。这种想法呢确实不错，是不啦？你说成佛好不错，这个成佛多困难呐，三大窝僧期间舍头摸脑髓呀，多困难呐，多吃力啊。我这个佛爷说是成了佛是好的，我这个佛我也不要成，我这个三大窝僧戒的苦我也不要吃，那么这从哪儿来的呢？ 说真心从哪儿来的？嗯，哎，佛法告诉我们呢，啊，首先，啊，这个真心不是像我们凡夫人所想的什么心呐、啊，啊，我们所想象的这个心呢，就是有分别心的。就是我们当人现前这一念，起贺造业的这个心，要讲到真心是无心的，啊，真心没得心，没得心才叫真心，啊，如果说你还有一个心，叫这叫个真心，说那是妄心固然不好，说这是个真心，就这一念就不是真的，啊，就这一念就不是真的。真心无心，无心了、啊，啊，无一切心就真心。说为什么要有这个真心？为什么要有这个心呢？心是空的，嗯，我们要问，说是我这个房子，如果说，这个房子是老早有人造的，不是我们自己造的，这我们今天住在这个房子里头了，我们就问啊，这个房子什么时候有的啊，你可以啊，是什么时候造的，那么这个房子是因心所造的啊，一切唯心嘛啊，那么这个心所造的呢，是你这个妄心造的，这个三界是妄心造的，但是这个妄心它又不能够离开真心呐、啊，啊，不得真心哪里有妄心呢？啊，没有天上的月，哪有水中的月呢？嗯，真心，比方一个譬喻，真心无心，因为心没有相。一念无相为之空，就像我们这个虚空一样，啊，真空还不是我们这个虚空，啊，还不是我们虚空，啊，皎海性成圆，圆成皎圆妙，啊，空生大皎中，入海已怒发，啊，真正的真空的境界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哎。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那个是不可思议法。如果你现在想了解啊，这个真心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这个真有这个真心？你等到你呢，烦恼断尽了啊，生死断了了，哎，你那个真心你自己会晓得啊。所以佛法那是从什么时候有的？告诉你嘛，无始无始没得头。嗯，他这个问话的意思呢，就我理解啊，是不是这个本意呢？不一定啊，就是说啊，不得这个世界就好，也不得个妄心，我也不要成佛，大家太太平平的，可是现在呢，有了，说这有了这个十法界有了，从什么时候有的？按照凡夫的思想呢，凡是有一个东西，它有一个开始，对不对？都有个开，什么都有个开始，人生有个开始。说这个杯子原来没有的，哦，它有人造出来了，就有个开始。他不晓得这个佛法呀是无始的，啊，为什么呢？有始的东西是有生灭的，无始的东西才没有生灭。又说呢，这是本有的啊，所以禅宗一直讲这个本来面目。有人说我的本来面目也不要，你本来要不要不行啊，这本来有的嘛，不要就行了嘛，啊，甩不掉的。所以这个从这个理性上讲，理性本净分三，非三界法，因无明故而起细论。有了细论，就忘有生死，故曰先因由细啊，来入 我们到了我们这个三界之内，至小无知，还于药助，啊，至小幼稚，啊，年纪小啊，像我们小孩子，幼稚无知，就像我们三界的众生，不晓得苦因，啊，但为苦果，他现在还不是为苦果啊，还在这个地方欢愉要住，贪住三界的生死。那个三界里上的众生就是这个样的，啊，哪一有几个人想出个离开生死啊？啊啊，说什么这钞票想把我弄钞票吧，要吃的要穿的要玩的，啊，这不是贪欲要住吗？至小无知，至小，啊，就是大乘的善根还没有深至这个善根，这叫做至小啊。什么叫做无知呢？愚痴颠倒，为这个业壑所缠，故称为无知。说长者闻已，长者闻已，长者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定中啊，什么定呢？那就是若切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个定啊。看到众生受苦，起大悲心，起大悲心呢，这个精入火者。下边。方以救济，令勿稍害，告谕诸子，说众患难，恶鬼毒虫，灾火蔓延，众苦次第，详叙不绝。毒蛇猿妇，记住夜叉，就盘叉鬼，也敢虎狗。吊酒吃宵，百足之属，饥可脑疾，甚可怖畏。此设此苦难处，况复大火啊！诸子无知，虽闻复悔，犹故要住，细细不已。这个底下呢，下文，这个颂啊。这都是我们现在所介绍的，都是这个重诵啊，诵这个舍己用车。舍己用车有两科，第一呢先是舍己，第二讲用车。上面有人问了，什么叫做舍己用车？我们在这个地方再领会领会。舍己先要讲到用己啊，若以一概啊，乃至于己难，从舍出之。先讲这个用这个己难啊，然后讲这己难不能用，不能用怎么叫舍己啊？舍己用什么东西呢？舍己然后用车。想用这个一概极难从舍出之，上文当中呢有诫门有劝门啊，劝呢就是劝你诸乐众善奉行，戒就是教诫你诸乐莫作，如果能够诸乐莫作众善奉行，那个还就能够出三界啊。此中啊，但诵戒门方一方者是方法啊，一者是便宜，要想度一切众生必须有 方法，这个方法呢还要用得适当，跟我们这个有病吃药一样，开方子吃药，嗯，要对症下药。一啊，嗯，一如果说是小乘人不相宜以大乘教而度脱之，那怎么办法的呢？那么就舍大用小，这个就叫做舍己用车。方宜者是以你以大教斗其极宜，目的呢，就是叫这个众生能够出三界苦，不被火烧，令无烧害。告谕诸子，告谕诸子就是在三界之内将要被火烧的，所谓这个广说五百人，别说若十、二十、三十，这个三十声闻圆觉菩萨，这个三乘小乘的根基的人，这个时候的根基成熟了，既然讲到告，就带有一种警告的意思，就是教诫啊，说是这个火起来了，赶快出来，不出来就烧死你，这不是教诫吗？说众患难就是四倒八苦，五处乐事啊，乐鬼独宠啊，这句话呢是总力所烧啊，就是被烧的是什么乐鬼五顿使五力使这个十使的众生总力所烧灾火蔓延，这个三灾火蔓延，众苦次第，详续不绝，这个三句总名大火所烧的，这个火是蛮大的，你像这个印度尼西亚那个大火，一直现在又烧起来了，弄得东南亚几个国家都受害，这还是小火三界的大火处处都有，明这个火烧之势，以及所烧之相。就是说这个众苦次第不断呐，相续不断呐，烧了又烧，烧了又烧，你做一次人就烧你一次，来世再做一次人又烧你一次，我们在人间还不晓得这个大火是什么样的，你下落地狱，那个地狱有火没得火啊，八寒地狱没得火，这个八热地狱就有火了，那就是火，到了无间地狱，那个火就是相续不绝。从道理上来说，我们在三界的众生都是没有破烦恼，这个烦恼就是火，烧你的法身，烧你的慧命。毒蛇远赴，记住夜叉。下边呢，就盼插鬼，也敢虎狗雕鸠齿枭，百足之属，一二，这个一共有两个句子，是广明所烧举列立顿诸使，没有次第，此苦难处，况复大火此苦难处呢，就是况界苦难处指什么地方呢？就是指我们这个三界的因果 这个三界的因果，这个三界之内的众生，无论是欲界、舍界、无舍界，都是有因有果的，啊，三界二是无有吗？啊，又称为三界，又称为六道轮回，又称为二是无有。二是无有就是有因有果，嗯，啊，这个二是无有，四禅四乐取，六欲并翻天，四禅四空处，无想五不还。有这个二是无有，就是有因有果，从地狱一直到无想非想非非想天，啊，都是有因有果来的，啊，三界的因果就是这个三界的因果已经不堪登了，不能登到这个地方了，三界无难呐，啊，这个都能登吗？不可不能住的。何况这个世界里像又起了五柱的大火，况复大火呢？这诸子五支，啊，至小上面叫至小五支，五支就是没有大乘的根基，叫做无知。对于大乘法不肯接受，啊，这也就是。将要说的呢，就是舍己要用车了，不能接受大乘法，就要用车，用车呢用这个三车。无知，无知的原因就是受这个见思和之所，把你这个真心的智慧呢，盖覆掉了，啊。见思贺，见贺八十八十，思贺有八十一品啊，细细不已啊。复悔虽闻复悔，犹故要住细细不呀。虽然佛要以大乘教教诲，他不能接受啊，他仍然呢，贪住三界的快乐，这个叫做。为舍己用车，这个做这个做俘虏的，下边，世事长者，而作是念。诸子如此益我愁恼，今此舍者无以可乐，而诸子等当免喜气，不受我教，将为祸害。即便思为舍诸方便，舍诸方便啊。舍诸方便还要经过思维啊，经过认真的考虑，事实就是长，就是诸子不肯接受复悔，贪住习气，在这个时候，那么长者念救子之心切，这佛的大悲心切啊，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三界的众生呢要救出三界，而做是呢，这诸子如此像这个样子下去，你这个真在三界里想不晓得处理啊，怎么得了，将来不要烧死吗？你不是都是我的儿子了，奈吾偏袒嘛，益我愁恼啊，说是这个大舍者，这个三界之内无以可落，从这个无以可落来解释这个三界，三界没有落啊，这是佛说的，三界无以可落，所以我们这个站在三界之内的认为有落，这就是颠倒，不合佛的真实的教导， 啊，那你说这没有可落，那个三长还落呢？三尘落嘛，那是众生的感觉啊。佛的感觉就不是这个样子，佛的感觉是三界之内无一可落啊，苦是苦苦，落是坏苦，不苦不落是行苦，哪里有落啊？啊，你说我这个苦，哎呀，害病了苦了，又是怎么样苦了？这是苦的，大家都认为。三界众生之内的都认为这是苦的，这是不要说的啊。那三界众生认为是落的呢？我今天吃的小菜合我的胃口，开心多吃一点，这也是落，对不对啊？啊，说我今天的这一支香做得好，清新自在啊，落汤功夫啊，也是落啊。你那个落呢？在佛看来呢，那叫什么苦啊？那叫做那叫个坏苦。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落它不得长的。你比如我吃的时候吃的好吃，这就是落。吃过了以后，落就没有了啊，没有了，跟你吃的时候那个有比较起来，那就个坏，那就坏苦。不是坏苦吗？如果说我现在也不受落啊，我也不受苦，那叫什么东西呢？那叫做行苦。行苦啊，任运而运，就把你运到那个生死的轮回当中去啊，行苦。所以说我们佛教里讲的无一可落。你说生老病死苦啊，这个呢，大家都晓得这个三苦啊，苦是苦苦，落是坏苦，不苦不落，这叫做行苦。三界之内的众生没有一个能够免离这个三苦，这叫做无一可落。而诸子长单免，嘻嘻，单啊，什么叫个单免呢？就是沉醉于在苦中不知苦啊，一天到晚蹦蹦跳跳卡拉 OK 啊，他还蛮欢喜蛮开心的啊，这个单面的习气，不受我教，夫将以一概若以己难从舍出之，他不肯接受，不肯接受就要，这叫怎么呢？将要熄灭啊，要熄大，要熄灭。后来呢，如来呢，就是开始呢，哎，怎么办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呢？所以舍己用车，舍诸方便，舍诸方便这个一句话呢，就是你啊，你就是打算，用什么办法最相宜啊？就是舍诸方便。这个用车当用车呢，它有个程序啊，先是泥三车，就到这为止。第二呢，探三车稀有，就是大乘法不能够泥，想泥以小乘法泥啊，这个众生啊，你要说着他高兴，说着他欢喜，他就接受。所以呢，底下呢就，探三车稀有，这个探三车稀有有两种意思，一个啊，能够令三乘人出这个三界苦，第二重意思呢？方便即是真实，方便即是真实啊！所以这个开权显实以后，开权显实并没有什么另外有个大车的，那个三车就是大车，所以这个如来殷勤诚叹方便， 第一戒名礼仪，次一戒名用小之友，有助见思故，啊，为师小。次两句名用小之意，若不用小，则大小俱失啊，啊，如果不用小，不用小正法，嫉妒众生，啊。不但是小失掉了，大也失掉了呢，是因小才有大的，他不出三界怎么能给说大乘法呢？啊，二圣人经过无含正小以后啊，经过方等般若，然后到了法华会上开卷显示，没有这个过程，你要是不给他说小乘法，既然是不能够学大，我就小乘也不失了，小乘也不是，小也失了，大也失了，啊，这大小俱失。下边呢说这个赞叹三车西游，告诸子等，我有种种珍玩之具，妙宝好车，羊车、鹿车、大牛之车，今在门外，汝等出来，吾为汝等造作此车。这看这个三车，说前天有人问这个三车是不是就是那个大车因为他这个里的文字当中呢，这里上有个大车，此中这个羊车、鹿车、大牛之车，这是指这个三乘人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特别指这个藏教菩萨所乘的这个车。因为藏教菩萨他又是上求佛道，又下化众生这称为这大牛之车。他这个大牛之车不是等似诸子那个大白牛车，那个车呢叫个大白牛车他这个没讲是大白牛车呀是讲个大车。这是比较在三乘当中他们所乘的这个三个车子呢，他的力量大，力量大呀，不是那个车大呀，懂不懂啊？他不但能够自渡，还能够渡人，这就是大牛之车。这个里下探三车西游怎么看呢？用这个劝转来探的告于诸子，告诸子等，我有种种珍玩之具，妙宝好车。先把这个车这个名字给它提出来这个四句叫做劝转你看我这么好的东西，难道是你不欢喜吗？劝转下边三句那你这个妙宝好珍玩之具是什么东西呢？这正式告诉他的妙宝好车，就是羊车、鹿车、牛车、大牛之车，这叫做世转三转的法轮，这三转的就世转、全转、正转那么这还是譬喻这个三转法轮呢已经跟大家说到耳熟了说了又说了劝转苦寂灭道，此是苦是逼迫性，此是寂是招感性此是道是能通性，此是正是无为性劝转世转呢，就是此事苦我已知不复，此事苦我已知，此事寂我已断， 此时道我已修，此时灭我已证。后一届啊，说是吾为汝等造作此车，啊，造作此车呢，这是譬喻正转，佛自己这个四谛呢，吃苦。此事苦我已止，不复更知；此事计我已断，不复更断；此事道我已修，不复更修；此事灭我已证，不复更。这个四谛呢，是佛先已证得的，这是无能造啊，无尽无等无为如等造作此车。大乘法是佛自证的，用以拟大乘机，教化大乘人。那个小乘法也是佛所证得的啊，也是佛所证得的，那是佛所证得呢，那是全啊，说这叫做正转，三叹啊，叹这个三车稀有，令三乘人生好药心，他就能接受。说底下送世子所愿，诸子闻说如此诸车，即是奔进，迟走而出，道遇空地，离诸苦难。你给他给他谈如来知见利物所谓，他不能接受。我没说嘛，你都是现在，你像这个巴利语系的这一教，他对大乘法呢，他一直就认为这个法不是佛说的啊，大乘法不是佛说的，这个大乘法，你不要认为大乘法，我们现在是好像听起来并不稀奇吗？你说再说的高一些，再说的深一些，再说的玄一些，再说的妙一些，我都能接受。你看我们这个中国，我们现在人的根基都是大乘根基啊，佛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这个大乘法到什么时候才有的？要到1000多年马明龙树的时候才开始行教起来的，一直到印度，你看印度那个大乘法还不像我们中国的，还不像中国的。诸子闻说，闻说是宋上边的闻会，闻说嘛。文虎转四谛法轮呐，如此诸车即是奔进，闻说佛法怎么办呢？闻了以后呢？闻了以后就要思要修，这个闻思修三会，从闻思修入三摩地，那个25圆通，观世音菩萨那个，耳根圆通，奔进就是思会与修会，他修啊，修就是奔进，迟早而出，修一直修的呢，是漏心见道的，到了见地了，这叫做出走，正到见地了，道与空地，空就是二乘人所共证的那个，或者说是有余涅槃，或者说是无余涅槃，这个见那个真谛之理，真谛就是空地，道与空地，空地到什么位置呢？那是 到了欧罗汉无学的位置啊，到这个位置离诸苦难，离诸苦难破了见思惑啦，就是出三界啦，这叫离诸苦难呐、啊。这个离诸苦难是三乘人他本愿的。你跟我说大乘我成佛不感兴趣，他说我现在受苦都来不及，哪里这么大乘佛成佛成佛都不成，我先出苦再说。哎，所以这个法呢成机啊，视其所愿，这个就是舍己用车，离一三车。下边长者见子得出火宅，住于寺曲作狮子座，儿子庆眼我今快乐，此处子当生育甚难呐、啊！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堕诸毒虫，魑魅可畏，大火猛烟四面聚起，而此诸子贪药喜戏，我以救之令得脱离，是故诸人我今快乐。底下呢，长者，这个长者诸子闻长者要给予三车生欢喜，哦，大家叽里咕噜的就跑出来了啊，得出火热，住于寺曲，这个寺曲就是寺堤啊。我们常说啊，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苦集灭道，苦集灭道，那是我们嘴里说说啊，实际上苦集灭道这个寺的一个道理，你没有证得呀。啊，我们光说苦地，苦地就没有了；光说寂地，寂地就没有了；光说这灭地，我们现在有没有灭地，正不正得呢？说不行，要修啊啊，所以是闻思会三会，这个闻思会啊，这闻思修，这就讲到。众生的根基有利有钝啊，如果根利的啊，当作闻当作就能够证啊，这个闻思会一次修成。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个说法，哪有说听了法以后回到家里去打气的，没有的啊啊，当作就能够啊，什么证什么无生法忍呢、什么寂灭忍呢，他就能证到了啊，那不是闻思会三会一直就修成了吗？住于寺曲，这是寥寥见寺堤啊，这住于寺曲，坐狮子座。上来你看看啊，上来讲这个诸子在三界之内被火所烧，大夫长者站在门外，站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坐啊啊，现在呢诸子出了三界了，哦，他这等于说是扶着大慈大悲，这任务完成了，好休息的坐在这个地方了啊。这个地方呢，坐，这叫坐狮子座。所谓斋主处在门外，悠悠幽味古云里，今见子免难，免这个三界的大火之难，所以方得无畏。这个无畏啊，就是诸子嘛，被烧他不就害怕吗？啊，诸子出来不被烧了，这就欢喜了啊！我也故愿坐。这方便品中说：“我今喜无畏，但说无上道。”就是这个道理。又啊， 前面说是大地未会故云利啊，啊，夫要以一概极难出之。这个极呢，这个法大乘法不称极，故云利。现在这个小乘法称小乘之极，小乘人受化啊。什么叫受化呀？他出了三界的，故云作。立是表名义，作呢是表显义啊，明显二义。而自庆言者，得所化机，是故庆快。从二万亿佛说啊，日月灯明佛二万亿佛说，所教的大乘啊，就是给这个三界诸子啊，三界诸子能够接受小乘，也出三界火，这那也不是个偶然的事情啊。从无量劫来，二万佛说就跟东说劫啊，啊，二万佛说教育大乘，是故云生。从复口生，从法化生，啊，这不是讲的吗？啊，生育甚难呐，就像我们人间一样啊，生难，生下来以后那个小孩子呢，养育更难，就像我们众生。接受佛法，能够接受佛法，这叫做生。生了以后，他还不稳定啊，稳定吗？不稳定，好要培育啊，养育啊。十月怀胎，三年哺乳啊，这个怎么长大了上小啊，那事儿多了。你看培养一个人容易不容易啊？众生接受佛法亦复如是，菩萨佛教化众生亦复如是，就拿这个譬喻，生育甚难。在二万佛说教育大乘故云中，中间小熟是故云喻，中间的就是指这个中间啊，经过这么多的时间，树树将养，也就上文所说的繁繁种，繁繁熟，繁繁拓，故云甚难。佛为了教化一个众生，生生世世不舍，生生世世不舍，你看看，我们别个不晓得，地藏王菩萨都晓得吧？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呀、啊！地有未空，誓不成佛。所以问人家问的这个地藏菩萨没有来，地藏王的忙呢，忙度众生呢，怎么他没有来？说生育这个生育甚难。大乘的善根围绕。故云愚小，没有破烦恼，是妄合所缚，故云无知。这个愚小无知，由于愚小无知，所以呢进入三界啊。到了三界，因为无知，就起合造业，就感我们这个五处乐事啊啊，众生住、见住、命住、烦恼住啊，有这个五处结住。起住则招果，故云入者。你起这个五住乐事，就进入五住乐事啊！这个五住乐事就是我们这个三界。这个三界之内，多住多虫，总数三界的利顿诸使，利顿之下。而如贤者这个。 十昧可畏的多诸度众，这个两句呢就指这个利顿诸时，五地时五顿时。下边两句呢是大佛蒙眼四面俱起，说三界八苦，这个苦的这个形式，而此诸子贪著喜戏，这个两句明，起这个见难，不能够自拔，不能自拔就贪著在三界之内贪著这个喜戏。我以救之令得脱难呐，就是明这个长者见诸子出落三界的，就心里生欢喜，说事故诸人呢，就是告诉大家了，他说我现在快乐，儿子我就救出来了。下边，而是诸子执父难作，结义父所而不复言，愿赐我等三种宝车，如前所许。诸子出来，当以三车虽如所欲，勤政事实，唯垂给予。这个呢，长者唯有诱导诸子出三界，许予三车。现在诸子出了三界了，他就有跟父这个锁车，锁就是讨了。你既然答应给我的，你现在我出来了，你就给我，就锁这个车。知父难做，就是这个锁车的时间啊。同时讲说法华的时间啊，这个三车怎么给他呢？就是说法华经，说法华经怎么就给车了？法华经开权显实啊，在你这个三车之体上，三车是权啊，就是即权即实，就是那叫个三车。结义父所，义呢就是道啊，义啊，这个所车的仪式，就像此法华上佛要说法华经啊，属于大众